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1月29日，孙玉涵高度关注屯门九个月大女婴怀疑被虐案，要求仁爱堂交报告。四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情况严重。陈茂波指在不同环节适当拆墙松绑，把城市经济社会效益发挥至最大。美军驻约旦基地遭无人机袭击，三名美军死亡。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政府呢上星期呢就公布了几项的措施去促进呢香港发展城市经济的。首先呢就是要主动争取更加多的国际级的大型城市落户香港啦。而旅发局呢亦都会利用佢海内外的网络，联同贸发局啦以及呢是各地的经济贸易办事处，在全球呢物色城市并且联系争取佢哋呢来香港的。第二样咧就系加强统筹同埋协调，成立一个跨部门嘅城市统筹协调组，由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咧出任组长嘅，对城市咧提供一个跨部门嘅统筹啦。而旅发局咧辖下亦都会成立一个专组，成为第一站嘅联络窗口，就住活动落户香港所需嘅安排咧做沟通啦，并且咧会系做一个初步嘅评估啦，包括城市喺香港举办嘅经济效益啦，之后就再向政府提交建议的。而第三就是加强推动全城投入的氛围。除此之外，政府亦都是公布了今年超过有成150项城市会在香港举办的。对于以上种种，大家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呢？香港怎样推动发展城市经济，对于我们的旅游业会有多大帮助呢？欢迎打电话来1872311 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睇法嘅。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旅游促进会嘅总干事崔定邦嘅。崔定邦你好，早晨。 早晨，陈燕明，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不如先讲一讲啦。对于上个星期咧，政府就话今年会有成150项盛事咧喺香港举办嘅，亦都咧公布咗即系有一个表啦。咁亦都指出咧，就系文化城市基金咧，亦都会推出咧当中嘅9项。咁估计咧呢啲嘅活动咧，特别系其中嘅首3项活动咧，系可以吸引到咧大概系600,000嘅旅客咧访港嘅。首先咧，你自己点睇即系政府今年嗰150项嘅盛事表咧？ OK， 我自己都有大概咧，就係睇過嗰個咧，頭半年咧嗰個盛事嘅活動啦。咁其實都好多元化嘅，咁有啲係真係咧，同旅遊好相關嘅活動啦，咁樣。咁亦都有一啲其實係一啲重要嘅會議啊，咁樣。咁重要嘅會議亦都會帶嚟一啲咧，即係商務嘅旅客。我哋亦都最期待咧係嗰啲長途啊、過夜啊嘅商務旅客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即係我哋舉辦多啲盛事係一定係可以幫到咧，我哋整個旅遊業咧嗰個運作嘅呢個係。 但係首先有冇評估到咧邊一類型嘅城市或者邊啲嘅城市，你睇完個表之後咧，你覺得對於旅遊業或者對於旅客係最吸引嘅？ OK， 嗱，我哋自己我睇过嗰个头半年咧嗰个活动啦，咁样，咁例如可能好快就到啦，咁咧例如我哋自己本身咧，即系我哋嘅农历新年嘅几个节庆活动，好似花车巡游啊，我哋嘅烟花，咁呢啲都唔使讲，一定会好吸引旅客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例如可能由情人节一路去到元宵啦，咁我哋都会有一啲咧，即系有个一啲喺英国喺外国好出名嘅一啲展览啦，咁样都会嚟到咧，即系香港啦，咁方便大家去打卡啊等等啊咁样。咁另外咧，亦都其实一路落去啦，咁亦都有啲传统嘅节庆活动啊，例如端午啊，或者可能抢包山啊咁样，呢啲都其实系可以吸引到咧一啲真系以休闲为主嘅旅客咯，系。 但你剛才讲的那些其实都是香港既有的活动来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一些的新的活动，或者是譬如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所赞助的活动，是对于旅游业的得益会更加大呢？ 都唔係嘅，咁頭先你都提過啦，咁例如喺情人節到元宵期間啦，都會有一個咧，即係好大嘅心形會擺喺咧中環咧皇后像廣場啦咁樣，咁呢一啲都係一啲新嘅項目，我相信咧都係可以吸引到咧就係訪港旅客到嘅咁樣，咁同埋我哋啲城市相信咧當局都會加強嗰個包裝啦，咁令到咧嗰個吸引力係可以大啲，係希望可以吸引到一啲咧即係特別我哋自己旅遊業啦，特別係睇一啲休閒嘅旅客啊，或者自由行嘅客人啊，咁样，咁佢可会因为呢一啲城市嘅活动嚟香港嘅系。 咁但系譬如你头先都提啦，有啲活动咧可以吸引到打卡啦，亦都有立法会议员指出啦，就系、是、部分活动咧似乎系打卡啫，即系似乎都讲唔上系盛事。咁啊，你觉得即系呢啲嘅活动究竟对于海内外嘅旅客吸引力有几大？会唔会真系沦为咗一个打卡嘅一个咁样嘅活动咧？ 我知咁样提嘅，我哋正正就系咧，疫情之后啦，咁样，咁咧其实世界各地咧，各个旅游点咧，即系特别系我哋亚洲区入边啦，个竞争其实剧烈嘅，咁样，每一个城市咧喺疫情之后啦，咁其实佢需要咧将佢嘅城市咧系重新包装啊，咁特别个城市嘅形象啦，正正就系点样吸引旅客，咁我好似我哋身边，例如我哋嘅竞争对手，或者我哋好唔好话竞争对手啦，我哋邻近嘅城市，例如新加坡咁样，咁咧佢标榜嘅同我哋香港好相似嘅，都系国际嘅金融中心啊，一个好有活力嘅城市啊，咁样，例如可能东京，咁东京咧，日本自己传统个文化或者美学咧，都好吸引咧世界各地嘅旅客，包括埋我哋自己香港人啦，咁样，咁所以咧政府佢重新咧去塑造香港，特别希望强化香港作为一个咧好多盛事嘅活动啊，好多节庆嘅活动嘅城市咧，咁咧呢一个咧都系有助咧，即系去从即系巩固翻我哋嗰个城市嘅形象咯。特别当然可能有一啲其实可能系大咖，咁其实我哋都要照顾各种唔同嘅旅客噶嘛，唔系个个旅客都系咧参与一啲商务会议啊，或者嚟开高峰会啊咁样。最多嘅旅客咧，其实都系咧，其实可能嚟食买玩啊咁样。咁所以如果我哋啲传统嘅节庆活动啊咁样，甚至我哋加咗啲新嘅活动，例如可能喺情人节一路去到元宵期间啦。咁咧都有一啲打卡点啊咁样，咁再加埋我哋传统一啲活动，例如可能抢包山，或者可能端午节嘅时候咧，就是、我哋有爬龙舟等等啊咁样，咁咧再加埋我哋一啲新嘅即系节庆嘅活动啊，咁希望都系可以巩固到咧我哋自己嘅旅客到港嗰个数目咯，系。 但系你去评估咧呢啲活动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協助嘅一啲嘅活動咧，對於吸引旅客留多香港幾日會有幾大幫助咧？因為過去一段時間，我哋經常都討論咧，似乎而家旅客啦，特別係嚟自內地嘅旅客啦，佢哋咧未必留喺香港有咁多日數。咁對於酒店旅館業嘅幫助，究竟會有幾大咧？ 呢一個就翻去下另外一個問題啦。究竟我哋自己就係所謂一路講緊，大家好熱烈咁樣討論啦，就是、長途旅客同埋短途旅客啦咁樣。咁咧，但我自己又覺得咁嘅，政府亦都喺上一個禮拜幾咗個數字大家啦咁樣。咁咧，其實每150,000名嘅旅客啦，係會推高香港大概0.1個 GDP 嘅。咁咧，呢個150,000嘅旅客，不管佢係長途又好，短途又好啦，咁咧特別對於我哋而家疫情之後啦，咁我哋個旅客數目咧仍然都未翻到去以前嘅水平嘅時候咧，咁咧我自己就覺得咧不管嗰個係長途嘅旅客又好，短途嘅旅客都好，甚至咧，其實佢係過境咧，即係嚟香港咁，我哋都係咁歡迎嘅咁樣，因為每一個旅客都係可以幫到手咧，即、就、係、是、推高到我哋嘅 GDP 啦咁樣。咁所以我諗住你翻到你個問題啦，咁樣點樣吸引到其實旅客去過夜咧？政府喺呢頭半年啦，咁咧展示咗個80多個活動入面，好多都係一啲商務會議啊、高峰會議啊等等咁樣。咁嗰啲正正就係啲商務嘅旅客啦。咁佢可能佢係嚟自外國，咁亦都可能係嚟自內地嘅咁樣。 咁呢一啲參加會議嘅客人咧，咁咧必然係會過夜噶啦，咁樣，咁所以都係可以幫到手咧，將嗰個過夜旅客個數目咧係拉高嘅係。 其實你睇翻啦，即係譬如以舊年嚟講啦，香港都有一啲嘅國際活動啦，譬如係世界霹靂舞嘅系列賽啊，又或者係世界場地越野車錦標賽啊等等啊。咁你如果評估翻呢一類嘅盛事喺過去到底對於吸引旅客係幫助幾大咧？個活動嘅成效係點樣咧？ 我想個活動成效是有的，那很難說特別呢，即例如有用多少個旅客，那呢他是呢就去評估那個狀況的。但我們其實特別香港，我們作為個旅遊城市，我們比世界各地的旅客那個印象呢，香港就本身就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們個城市就是很有活力很有動感的這樣。但這個或多或少啦，其實隨著因為過去那幾年啦，封關啦，或者疫情令到呢個城市模式有啲有變啦，咁所以我哋需要重新塑造翻咧，香港係一個咧好多活動、好有活力嗰個城市。所以其實即使係一啲過去一年啦，咁我哋都有好多一啲盛事活動舉行啦。但其實呢啲盛事活動加加埋埋係真係有幫助塑造到香港咧，其實係一個重新塑造翻我哋咧係一個有動感啊，一個咧好有活力嘅城市咯，係。 旅遊事務專員沈鳳君去接受專訪嘅時候咧，就指出啦，就係話喺疫後咧，訪港嘅旅客嘅消費力係冇變弱，只係咧多咗消費喺飲食同埋住宿。不再側重於購物的。另外他亦都講咧，就係興建旅遊設施咧，唔再係唯一嘅辦法。推出唔同嘅主題展覽同埋行程咧，先至係可持續嘅吸客方式啊！你自己又點睇咧？ 我同意嘅。咁首先數字就唔會講大話㗎啦。咁咧數字亦都真係顯示咧，其實旅客嗰個咧即係消費啦，其實咧即係冇減到，仲多咗添咁樣。咁咧其實客人個過夜嘅即係過夜嗰個數目同埋個時間咧，亦都加長咗嘅咁樣。咁亦都好客觀嘅。我哋自己香港嘅旅客數目咧，我都唔係好掌握成個亞洲區嗰個數目啦咁樣。但以我所記得，好似新加坡都講緊2023年大概1000多萬嘅旅客啊，咁咧例如東京啦、日本啦，都係講緊2000多萬嘅客人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有3000多萬嘅客人啦，其實呢個成績係真係唔錯嘅，呢個係，咁咧直接專員亦都講啦，咁樣我哋自己一啲我哋係咪再要興建啲好大型嘅旅遊景點咧？咁樣，咁咧一啲我哋。在我哋身邊係例如我哋大灣區內嘅，我哋自己都有好多啲大型嘅景點，反而係點樣去特別客人個口味已經變咗啦，特別疫情之後，令到客人咧佢難得佢有機會出門啦，咁咧佢係最想體驗當地嗰個文化，或者同當地嘅人去接觸咯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點樣豐富翻我哋自己嗰個本地文化內涵啊，又或者其實每一個市民都係可以幫到手咧，即係我哋咧即係接待。我哋嘅客人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反而更加紧要咯，系。 好多谢晒你，崔定邦系旅游促进会嘅总干事嘅。电话号码18723111，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咁啊，电话旁边请嚟另一位嘉宾啊，就系另一位学者，就系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嘅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嘅。李少波你好，早晨。 早晨，燕平。 系早晨。嗱，先讲讲啦，就系嗰个经济评估啊，政府就话今年咧会有超过150项。城市在香港举办，而他说每150万名的旅客呢就可以为本港带来相当于约0.1%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首先你怎么看这个评估呢？ 我覺得都合理嘅，因為咧旅客嚟佢始終都有各樣嘅花費啦，即係無論你係好簡單，我哋話搞煙花咁，淨係搭車嚟嘢都唔食，又或者食嘢，又或者咧佢係住嘅，咁如果住就最好啦。咁如果計翻條數咧，其實嗰個數字係合理嘅。 但另外你如果睇翻咧，今年即係政府公布咗嘅一啲嘅城市表啦，其中咧有啲城市咧就過往都可能會喺香港舉辦嘅一啲嘅國際會議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其他嘅一啲嘅活動嚟嘅。你自己睇咧，睇翻呢個嘅列表咧，咁究竟有冇邊啲城市你覺得嗰個經濟嘅效益咧會係比較大，吸引旅客或者係商務旅客嘅得益會係比較大嘅咧？ 嗱，譬如有個將會有一個時裝展啦嚇，咁嗰啲咧就因為係國際級嘅，嗰啲就會比較係大一啲。你至於本地本身有嗰啲咧，其實就唔係話太弱嘅。一啲關於啲文化嗰啲啊，即係譬如傳統我哋大坑冇火龍嗰啲咧，其實都對於一啲外地嘅旅客嚟講咧，都相當之吸引嘅。咁我諗最重要咧就係我哋。一定要豐富我哋嗰啲嘅呢個城市，即係無論係靜態一動態嘅，盡可能咧就吸引多啲係嚟自世界各國嘅旅客，就唔係淨係啲內地嘅旅客。咁啱啱我聽到阿崔定邦講，即係譬如我諗我哋見到嗰啲旅客嘅數字，舊年咧3500万咧，我自己就唔係話太過開心啊，因為點解咧？你減去咗一啲咧即日來回嘅一啲內地旅客咧，咁其實咧我哋就即係喺剩翻嗰堆嘅旅客裏邊，真係仲要加把勁。即係你話，如果同日本、新加坡或者甚至乎同台灣比咁樣咧，咁咪爭緊啲乜嘢？因為去呢啲地方咧就坐飛機啊，新加坡可能唔係坐飛機啊，喺馬來西亞嗰啲啊，但日本嗰啲係坐飛機嘅，台灣嗰啲坐飛機啊，咁坐飛機嗰啲去咧就通常都會住埋酒店嘅，帶嚟嗰個經濟效益就大好多。我哋就唔係有啲陸路嗰啲咧，所以我哋就究竟內地嚟嗰啲我哋嘅旅客，或者我以前有啲文章講過，究竟嗰啲嘅過客咧，我哋我諗就要搞清楚啦。即係如果減咗我哋係即係同疫情。前唔係話爭好遠，咁但係咧，其實咧有空間，我哋要做得更加努力咯。 嗱，上個禮拜咧，政府公布嘅措施之中咧，亦都包括要主動出擊啦，爭取更加多嘅國際級嘅大型盛事落户香港啦。咁啊，但係首先咧，我哋係咪應該要問，我哋應該係邊啲先至係被我哋界定為盛事，係有益香港嘅經濟，而且係需要主動出擊去揾佢嚟嘅咧？你覺得應該點落伏咧？ 系啦，嗱就以前有盛事基金噶，咁咧就如果睇翻以前嘅網上揾到盛事基金嘅表咧，審計署都有啲嘅問號嘅，對於有啲嘅所謂嘅盛事咧，咁有啲我覺得根本就好牽強。咁我哋要界定有啲盛事梗係定期嘅，因為唔係定期，唔係定期咧，我哋好努力啦，要爭取同埋國際級嗰啲。咁但係如果有啲定期嘅話咧，我覺得啊可以加強佢，即係關於啲本地文化嗰啲咁樣咧。咁兩樣夾埋其實都可以豐富我哋本身即係香港啊作為一個盛。時之都啦，咁我琴晚咧睇過佢，你話打城市新加坡嗰啲咁樣咧，佢都幾主動出擊，亦都有一堆嘅。咁我哋其實喺定期嗰啲咧，我哋唔係唔會差過去嘅，可能甚至乎好過添。咁但係咧喺啲唔定期嗰啲咧，我哋可能就係以前唔夠主動啦，或者咧我哋啲場地嗰啲咁樣嘅限制。咁呢啲場地仍然有限制嘅，我哋嗰個會展嘅設施咧，即係唔及得新加坡，連甚至乎要連積嘅唔及得廣州嚇。咁你話以嗰個嘅座位啦，啲表演嗰啲咧，咁我哋亦都可能要等嗰個嘅即係啟德體育園落成先得啊。咁所以咧，我哋應該要雙方面都要出擊，但係就即係依家為咗我哋以往冇乜好積極做呢一樣嘢啦，特別係場地嗰度。咁我諗，如果場地嗰度叫做即係完善咗之後咧，要加把勁啦。 场地呢是一个问题啦，咁但係点样去主动争取或者由边啲人去负责争取呢都係另一个问题㗎。咁政府而家就话呢会係成立一个跨部门嘅城市统筹协调组啦，就志在希望跨部门咁样呢係沟通一啲譬如牌照啊或者係甚至一啲係人潮啊交通啊等等嘅安排。而旅发局下亦都会成立一个专组呢，成为一个第一站嘅联络窗口，就住啲活动落户香港所需嘅安排呢去做沟通，并且做初步评估啦，亦都要系向政府提交建议嘅。你自己点睇旅发局未来喺吸引盛事嘅角色咧？佢系咪有咁样嘅足够能力，佢会做到咧？ 是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发觉不嬲做呢个推广噶嘛。如果你推广当中咧，能够真系将个变成一啲嘅现实，联系到唔同嘅政府嘅部门拆除松绑咧，咁能够将件事做得更好。以往咧有一啲嘅程序可能太过官僚啦，官僚唔系唔好嘅，官僚就你关于啲安全啊、公众安全，香港嘅人多咁样嘢都要关乎嗰个安全，我觉得好事。但系平衡安全同我哋个经济效益嗰度咧，我觉得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咧係走對咗嘅，盡可能簡化添。如果大家去新加坡，你打呢一個嘅 event， 新加坡咧即刻出咗，佢話你搞乜都得，你搞大型嘅會議啊，一啲大型嘅宴會啊，點點點咧，我幫你做咁樣。我覺得就幾叫做友善嘅。我唔係話香港唔友善，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做到話，係我哋用一種 helper 幫。 幫忙嘅中國角色，將呢啲咧有計劃喺香港舉行嗰啲各類嘅城市嗰啲咧，能夠簡化嘅話咧，咁啲人先至會有機會即係多啲考慮啊！香港都係唔錯嘅。仲有咧，除咗我哋平時舉辦城市，就算唔係咧，平時有啲人嚟咧，我唔係好同意咧，就係話有啲人嚟可能即日來回，香港經濟效益唔係咁大，有啲唔知小紅書寫乜嗰啲咁。但係咧，佢哋將來大過咗之後咧，可能會係成為啲高消費群嘅喎。我哋過門都係客咧，應該要對好啲。將來可以呢啲人。如果老闆舉辦城市嗰陣時咧，先至會考慮香港。 或者我哋睇下八點半之後咧，同你再傾多一陣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上晝八點半，而家由張子欣報道一節新聞。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昨日上午指导了新研发的火箭331型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并对试射结果表示极大的满意。报道指两枚巡航导弹在东海上空飞行约124分钟，并且命中岛屿目标，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影响，亦都与地区局势毫无相关。金正恩说，因应当前形势和将来存在的威胁，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保卫海上主权，重申海军核武装化是迫切的时代任务，国家核战略武装力量建设的核心要求。金正恩当日亦都视察了核潜艇建造工作，商讨有关核动力潜艇和其他新型舰船建造工作问题，明确指出相关部门要完成的当前任务和国家对策方案，并就执行途径作了重要结论。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色列军方星期日空袭加沙城一处住宅，造成至少八个人死亡，几十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仍然有不少人被埋在废墟之下。以军亦继续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军过去24小时对加沙的袭击共造成165人死亡、290人受伤。自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26400人死亡、超过65000人受伤。另一方面，以色列几百名示威者堵塞海雷姆沙洛姆口岸，阻止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货车进入加沙。示威者表示不希望救援物资直接落入恐怖分子手中。以军南方司令部司令之后签署命令，宣布海雷姆沙洛姆口岸地区为封闭的军事禁区，防止以色列民众继续在口岸示威，阻挠人道救援物资运送。芬兰总统选举九名候选人都未能够取得过半数的选票，得票最多的两人将于下月11号进入第二轮角逐。司法部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来自国会第一大党民族联合党的候选人前总理司徒布获得27%的选票领先，前外长哈维斯托紧随其后，得票接近26%，两人将在第二轮投票决胜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和暖及潮湿，日间天色明朗。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噶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落翻启祥道嘅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咧就好挤塞噶，车龙排到去丰力楼噶。咁再重复多次，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落翻启祥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啦，落翻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丰力楼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用龙翔道去观塘，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啦，近住粉岭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而家咧。 吐露港公路啊，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啦，近住大埔工业村。咁大埔太和路去翻沿线路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太湖花园。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一带嘅车龙都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粉岭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啦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大埔工业村。咁大埔太和路啦，去翻沿线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太湖花园。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啦，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翻上环嘅支路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啊较早前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虽然清理好咯，咁仍然影响到西隧嘅九龙入口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啊，就系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方向去翻上环嘅支路，咁啊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仍然影响到西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油荔村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家展叔叔唔系几好嘛？ 呢个都系逼不得已嘅办法。 但系展颜一定唔会放过我噶。 你系展颜最好嘅朋友，唔通你唔想借呢个机会等佢哋两父女和好咩？ 我梗系想啦，但系咁做 唔好讲咩但系啦。 罗本究竟揾沈若溪用咩方法让展青山父女和好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警告！警告！危机即将逼近， 前所未有嘅绿色危机快将登陆，立即召唤各路英雄保卫地球。电视机实节目《超绿世代》，走遍世界每个角落，追踪不同领域嘅环保先锋。有工程师、建筑师、农夫以至旅馆经营者，探究他们捍卫地球的真本领。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4年1月29日，孙玉涵高度关注屯门九个月大女婴怀疑被虐案，要求仁爱堂交报告。四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情况严重。陈茂波指在不同环节适当拆墙松绑，把城市经济社会效益发挥至最大。美军驻约旦基地遭无人机袭击，三名美军死亡。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的咁啊，之前我哋就同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的名誉界研学人李兆波倾紧有关于香港发展城市经济嘅，请翻李兆波出嚟。李兆波你好。 你好，燕平。 系嗱，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咧，即系城市嘅定义到底系啲乜嘢啦？咁因为如果睇翻咧，亦都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啦，唔好将城市咧同普通嘅大型活动咧混淆嘅，而搞城市咧亦都系贵精不贵多嘅。其实如果你真系好仔细去睇翻，即系政府而家公布咗个超过150项嘅城市，你觉得入边有冇真系将一啲嘅叫做大型活动同城市系混淆咗一齐咧？ 有嘅嗱，嗰、那個定義會令到個數目有啲嘅改變。我覺得如果你話想話講帶嚟一啲嘅經濟效益咧，可以就除咗話一啲嘅規模之外咧，就帶嚟幾多嘅海外嘅旅客， 咁我覺得呢一個就比較合適一啲。咁就帶嚟個，因為海外旅客本身一定要坐飛機啦，又要住酒店啦。內地旅客我覺得又唔係咁計喎。嗱，如果你嚴格啲嘅話咧，個數目就會係大啲。咁呢個就個定義要視乎大家嗰個嘅共識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除咗係人數之外咧，海外旅客去達計嘅經濟效益咧，應該都真係清清楚楚咁樣擺出嚟嘅話咧，就好啲。咁如果淨係睇呢個表咧，咁就有啲嘅水分嘅。我覺得就唔緊要嘅，就即係最重要就係我哋即係喺裏邊咧，有啲係大型嘅，有啲係冇咁大型嘅，有啲係能夠多啲海外旅客嘅，咁已經係 OK 嘅啦。如果你話整出嚟嗰個係話唔係好多，咁但係能夠即係震撼嘅，譬如話，即係我哋成日住講住個 Taylor Swift 咁就即係冇嚟香港咁樣啦，又或者有啲嘅球賽，譬如嚟緊會有美斯嚟嘅嗰啲咁，咁呢啲都好肯定，呢啲係一啲嘅城市啦。咁啊，演唱會其實係好明顯係一啲嘅城市，就唔單止係國際級嗰啲啊，本地嗰啲有啲海外嗰啲華人咧，或者有啲追星嗰啲咧都會嚟嘅，其實。 财政司副司长黄慧伦就话啦，即系日后咧好可能以城市数目咧为依归啦，去订立咧一啲嘅KPI 嘅，咁亦都话咧可能系会出年啦或者稍后咧就订立到呢个嘅指标。你自己又点睇？系咪真系需要订立一个 KPI？ 同埋如果话真系用城市数目为依归，你是否认为恰当呢？ 唔單止淨係嗰個城市嘅數目，因為以往我睇翻城市基金咧，即係正如頭頭講，有啲咧就令人係質疑嘅。因為佢有政府嘅資助，咁有啲可能係報大咗個數啦，咁啊，佢帶嚟幾多嘅人流啊，就帶嚟幾多國際性嘅旅客啊，之後嗰啲好似冇乜人跟嘅，咁我覺得如果你定落嘅 KPI 就唔係數目啊，幾多人係真係咧啊，有幾多嘅海外嘅旅客嚟啊，咁佢哋咧又逗留幾耐啊，咁樣啊，呢個指標我最緊要啦，你個經濟效益大嘛，如果你帶嚟即係本地嗰啲咧個消費就比較弱一啲，如果你帶嚟咧就話煙花嗰啲咁樣咧，我淨係睇嗰個城市啊。因为就虽然话我啱讲话之前佢哋之后可能会变成啲大老板唔出奇，但系如果你话烟花嗰啲佢走又即系新食食埋餐饭走嚟睇完又即刻走嘅话咧，咁我哋都有个数目喺度嘅，未量度下，但系呢一批人带嚟嗰个经济效应咧就唔系咁大，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净系用嗰个人数，我哋即系喺人数里边再仔细分一啲。其实咧，副司长佢咁讲咧，政府又拆墙松绑咧，可以用一啲大数据，成日讲大数据啊嘛，咁你入境处有晒呢啲数据嘅喎。啲人咧幾時入嚟幾時走，從保安嘅角度有曬噶啦。但係依家香港都即係你講話要拆牆鬆綁，咁我哋要利用呢啲嘅數據咧，再作一啲嘅分析，其實好容易知道嘅。即係你有曬去入境出境嗰啲咁樣嘅記錄啊，咁我哋再配對就做一啲嘅調查嘅話咧，咁就顯示到我哋呢一個城市有邊一類型嘅人啦。咁跟住佢又會係逗留幾耐啊，咁樣去夾埋嘅話咧，我哋就知道帶嚟一啲效益幾多。咁我哋有咗呢啲之後咧，我哋就可以量度。咁我哋第時再做嗰陣時咧，就有啲本來我哋認為城市，原來唔係喎。咁然後有啲咧係可以再做大啲嘅，咁就會做得更加好咯。 最後都想問埋咧，就係、是、你頭先都提過場館嘅問題啦。場館會唔會係對於香港發展城市經濟一個好大嘅障礙咧？啟德體育園啦，就預計今年年底或者第四季會完成工程啦，大概咧可以有50,000個座位，室內嘅體育場館咧大概會有10,000個座位。咁跟住加埋咧，而家亞博館進行擴建啦。咁另外如果以户外嘅空間咧，亦都有西九啦，同埋係中環啦。你自己點睇個場地嘅問題咧？ 我哋其實一場地咧係經常都係幾爆滿噶。我啱你講咗個對，即係譬如亞博咧，以往生意麻麻，依家都好富啦。咁如果你話展覽嗰啲會展啊，亞博嗰啲咧，唔係咁容易去安排一啲嘅大型嘅一啲嘅活動嘅，或者嘅一啲嘅盛事啦。我哋咁樣講，咁因為咧，如果你唔嗰啲舉辦者唔係好早做決定，佢今日 book 唔到啊，或者個場地要長少少嘅時間，當然唔得嘅。咁我諗就香港即係有咗啟德之後咧，西九啊，咁啊西九户外受天氣有啲影響，唔係成日得。其實咧都仲係缺乏嘅。咁同埋有一啲嘅場地咧，可能係未必係咁大嘅。咁但係佢喺 香港如果你有啲比較啲場地係有啲中型嘅，咁有啲活動可能唔使租到咁大嘅，用啲中型或者咁大型嗰啲咪可以 release 出嚟咯。咁、但係我哋即管就睇下啦，即係開咗之後，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 other than 呢一啲咧，譬如香港我哋冇可能去好似新加坡咁樣咧舉辦呢一個嘅一級方程式啦。OK， 好啦，咁我又講少少馬拉松嗰啲咁樣啦。咁講咗好多年嘅啦，馬拉松嗰啲點解我哋要天都未光咁啊嚟開咧？咁、我哋可唔可以晏少少啦？啲亦都係拆牆鬆綁嘅呢個例子啦。即係我諗應該大家都其他政府部門去做得好辛苦。配合嘅话咧，我哋能够举办多啲活动，亦都系比较上面正正常常咁样咯。 好多谢晒你，李兆波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嘅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嘅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昼3:30，港台电视31。 佢会播映无数嘅电影，佢播嘅电影好多都系获奖无数。佢画面入面嘅粒粒都系天王巨星。佢就系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每个周末。只要安坐家中，连环精彩好戏一一为你送上。周末大电影，逢星期六日晚，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跟住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垃圾征费嘅问题。喺上个星期五啦，政府咧亦都同各个嘅区议员咧开咗一次嘅会嘅，咁啊再进一步咧简介垃圾征费嘅執行细节嘅。咁啊，大家有啲乜嘢嘅意见同睇法咧？或者覺得政府邊方面係需要加以說明，或者係加啲一啲嘅配套喺度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講講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要請嚟咧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啊，郭佩凡你好，早晨。 嗯，係，大家早晨啦。 早晨。嗱，首先想問一下就係、你哋之前咧做咗一個關於垃圾徵費措施特別係回收嗰方面咧嘅一啲嘅調查嘅，有啲咩結果？ 係啊，我哋咧就喺1月8日至1月15日咧就做咗個問卷調查，就訪問咗840位香港市民啦。咁個結果咧就係、睇到都幾多嘢嘅。嗱，第一咧就係、我哋有70%嘅市民咧，其實都有垃圾分類嘅習慣。咁但係咧就有60%咧就覺得而家嘅回收設施不足。咁咧，亦都有一半嘅市民咧就話唔知道綠在區區喺邊度，亦都有70%市民咧就唔知道佢哋啲即係開放時間。咁有85%嘅市民咧就話，即係知道嗰陣時仲係4月1日啦嚇，會生效啦個廢物徵費。咁就話85%嘅市民都知道有呢樣嘢㗎啦。但係咧就有65%嘅市民咧就擔心到時咧就會有大量嘅垃圾咧就即係周街都係咁樣。咁所以我哋睇得到咧，主要就係市民其實係有回收習慣嘅，好多都，但係咧就覺得係配套設施不足。咁另外咧就好多市民都知道垃圾會徵費㗎啦，但係就唔知道點樣做。咁另外咧就係、市民對垃圾圍城嘅憂慮咧，其實仲未釋除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嘅觀察所得啦。 但係你頭先講到譬如一啲嘅配套設施啦，特別係落在綠在區區啦。咁其實咧，你覺得即係政府需唔需要都喺啲私人大廈設一啲嘅回收點喺度咧？ 有㗎，咁所以我哋咧就做完呢個問卷咧，我哋都有系列嘅即係建議俾政府啦。第一咧就係增加呢個回收嘅流動站。咁而家我哋都知道有多咗啲綠在區區同綠仔店㗎啦。咁但係都唔係度度都有。咁就如果你話要短期之內即刻要起好多咧，咁可能都係唔係好現實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增加一啲回收流動嘅點啦。咁我哋見到其他有啲城市都會係即係定時定點有啲回收車咁喺樓下，咁令到嗰區嘅居民咧就可以即係尤其啲三毛大廈嗰啲居民咧都可以落街去做回收。 又或者係啲鄉村咁都可以喺呢一方面度考慮嘅咁。咁另外六在區區嗰個支援咧都唔係好足夠，因為前嗰排大家都見得到啦，咁一放假咁六在區區閂門㗎，咁就啲垃圾就堆曬喺門口咁。咁所以咧，我哋都認為六在區區應該要延長嗰個服務時間，尤其係假期裏面都要開放。咁但如果要咁做嘅話，就要增加人手。增加人手咧，就要增加一啲嘅增撥資源啊，咁就另外咧就啲廚餘回收咧，就係最多市民覺得有問題嘅，因為好多市民都同我哋講咧，就覺得喂，我就算買少啲嘢都好啦，咁我日日都要煮飯噶嘛，咁所以都係會有好多廚餘嘅，咁就係而家咧就仲未係所有嘅公共屋邨啦，都有呢個廚餘回收機，咁我哋認為如果政府要8月1号实施废物征费的话呢，咁你最少要即係度度都有呢个厨余回收机啦，咁所以首先就係所有公共屋邨都要有啦，咁另外私人屋苑呢都应该要尽量即係令到佢哋有，咁而家政府其实有一个计划呢，就係可以即係资助啲私人屋苑去买呢个厨余回收机嘅，咁但係又要1000户以上嘅屋苑，同埋要有好多活动，即係做一啲环保活动要求先至可以即係申請到咁，咁我哋覺得應該放寬呢個要求啦，1000户以下嘅屋苑都可以申請，咁同埋都唔需要有呢啲活動嘅要求，咁越希望盡快可以越多地方有呢個廚餘回收機就越好啦咁。 嗯，係，你剛才提到啦三毛大廈嘅問題啦，咁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咧，佢就話咧政府會提供協助嘅，第一步咧就係由食環署咧喺呢啲冇人收垃圾嘅三毛大廈附近咧放置一啲660公升嘅大型嘅垃圾桶啊，俾居民咧棄置垃圾。其實你點睇咧？呢、这、一個嘅安排咧，同埋會唔會有機會引嚟更加多其他嘅人咧，將即係唔喺三毛大廈住客都將啲垃圾掉咗落去，即係變相係削弱咗成個垃圾徵費嘅成效咧？ 其實咧就相信局長都係即係聽到我哋都講咗啦，咁所以都係即係即時有咁樣嘅回應嘅。咁我哋覺得即係針對啲三毛大廈多嘅區咧，其實增加呢啲嘅流動嘅回收點咧，都係。即係而家暫時嚟睇都係唯一嘅辦法啦，因為你即刻開啲綠仔店都開唔切嘅，咁就如果呢啲回收站咧，其實主要真係做我相信兩方面啦，一方面希望佢唔好淨係一個桶俾人哋擺啲垃圾落去啦，咁另一方面就有得啲即係分類回收嘅一啲桶喺度咁。咁變咗啲居民咧就可以將分咗類嘅東西咧就擺落去不同嘅回收桶嗰度。咁另外如果佢話嗰啲淨係大嗰啲其實都係垃圾桶嚟嘅。我相信佢都係要所有住户咧都係要用嗰啲政府指定嘅膠袋咧先至可以擺落嗰啲桶裏面嘅。咁就咁所以我就覺得未必會令到好多人就亂咁帶垃圾落去嘅。咁當然政府都要可能要諗一諗佢嗰啲到時係有冇人睇住啊？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如果呢方面都要做嘅話咧，佢而家諗嗰個先行先試計劃咧，而家即刻就做咧，就都應該要諗埋，即係要試埋呢啲啦，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啊，會唔會有呢啲問題出現咧？咁所以初頭政府講話而家都唔會停嘅，佢會做一啲先行先試計劃咧，就主要就係啲政府嘅物業。政府譬如啲大樓啊咁我哋就覺得應該要增加一啲嘅呢啲嘅點啦，即係希望包括唔同類型嘅物業啦，除咗公屋之外啦，私人屋苑啊，譬如三毛大廈啊，有垃圾槽嘅屋苑啊，租置屋邨啊，鄉村啊，學校啊，食肆啊，商場咁，其實都要有咯。 有個交通消息要講嘅先，就係偉業街天橋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往觀塘方向通往啟祥道支路嘅唯一行車線咧係封閉，龍尾咧去到龍翔道近蘇屋村，亦都影響到太子道東來往。太子道东往观塘道方向咧系挤塞，龙尾咧系喺彩虹道，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啦。嗱，最后郭佩凡都想问埋你，头先都特别关注到厨余嘅问题啦。咁如果睇翻咧，即系而家嘅资料啦，全港咧系截到今个月中啊，系有449个嘅智能厨余回收桶啦，服务大概1000栋楼宇嘅。你点睇未来呢一啲嘅由而家去到8月1号啦，呢啲嘅厨余嘅回收设施仲可以点？怎样去增加呢？ 剛才我都講啦，其實咧公共屋邨咧係可以即刻擺多啲廚餘回收機喺裏邊嘅，咁就本來就話今年即係政府初頭就話下年之內啦，咁我哋覺得不能接受啦，咁跟住局長就講話今年之內啦，咁我哋希望係8月1號之前啦，就所有公共屋邨盡量加多啦，咁就同埋私人屋苑就盡量去配置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重要嘅。咁另外我哋覺得咧，即係而家譬如市民仲係有咁多個疑慮咧，政府嗰個即係宣傳嘅力度咧，都係真係要增加嘅。咁就另外我覺得政府都可以考慮，即係我哋唔同議員提出嘅一啲嘅意見啦，例如有啲議員我哋都提出就係可以即係將嗰個即係派袋啊，即係免費派袋嘅計劃咧，係咪可以再覆蓋大啲咧？甚至全香港市民咧，咁我覺得即係計到數，即係政府自己考慮自己個財政預算啦。計到數嘅情形底下咧，其實都盡量可以考慮。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六個月嘅即係寬限期，咁即係叫做到時執法就冇咁嚴啦。咁就呢個寬限期，到時睇下8月1號嘅時候個情形係點樣。有需要嘅呢個寬限期其實都可以延長嘅。 嗯，好啊，多謝曬你，葛佩凡傾到呢一度啊嚇。葛佩凡咧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區議員啦，係嚟自九龍城北嘅九龍城區議會九龍城北嘅區議員啦，關浩洋嘅。關浩洋你好。 系，早晨， 上个礼拜五咧，你系有出席到个局方所主办嘅垃圾征费解说会嘅，系咪啊？ 系，冇错。 吓，咁嗱，你参加完嗰个会之后啦，你觉得有啲咩问题你系厘清咗嘅咧？ 嗰个简介会其实都对我哋其他区议会同事咁讲啦，其实局方都系到访过唔同嘅区议会嘅，咁所以有啲同事都话我已经听过啦，咁但系。在九龍城那邊咧，就第一次聽，咁有啲情況都稍為清晰咗啲，但係都帶住好多嘅疑問，都要係向局方再了解多少少嘅。 係，仲有邊啲疑問係需要局方解嘅咧？ 嗱，譬如我哋有啲舊樓唐樓啦，咁其實佢哋係完全冇管理公司嘅，大家都知道佢哋即係有一種嘅自我經營嘅咁嘅模式嘅，過去都係。想辦法自己清咗自己嘅垃圾啊，咁樣亦都面對住一啲唔守規矩嘅住户，將啲垃圾亂咁抌，佢哋又要清咁樣。其實喺舊區嘅角度嚟講咧，嗰個簡介會仲有好多問題需要局方俾多啲信息居民嘅。 嗯，咁但係你覺得有邊啲信息係需要再俾居民嘅咧？ 嗱，大家都留意到咧，局長都有講過，譬如玩三毛大廈舊樓嘅地方買多啲嗰啲嘅。垃圾桶啦，咁其實呢個居民聽完之後咧，其實都會比較易接受嘅，因為過去政府都唔會因為居民唐樓嘅垃圾嘅處理係諗多少少嘅，而家局方話會擺多啲呢啲嘅垃圾桶會喺我哋啲舊樓咧，其實居民都普遍都希望想配合我哋呢個新嘅。垃圾徵費法例，但係都有好多另外引申咗出嚟嘅。哦，咁呢個垃圾桶擺喺大街上邊係咪擺一日咧？咁樣會唔會導致咗呢啲嘅垃圾桶會塞滿曬冇人理啊？咁樣咁同埋係一條街係咪擺幾多個先夠咧？擺多咗會唔會阻住咧？咁都有唔同嘅細節嘅嘢咧，都希望能夠即係局方會多少少介紹啦。咁另外延長到8月1號，居民其實大家都希望能夠。再主動多啲參與嘅，而家局方就即係我哋都希望局方會唔會話啊，全民地，尤其針對我哋嘅唐樓、舊樓有興趣嘅法團咁樣，係甚至乎可以做到全民派袋喺呢幾個月嘅試驗過程入邊咧，等全民都可以參與到點樣去用到呢啲嘅。交代佢適應，因為而家普遍居民都覺得係話，而家係政府呢條法例咧係徹底地改變佢哋一個生活啊！即係大家都喺香港生活咗咁耐，咁都用開呢種好習慣嘅方式嚟抌垃圾，而家突然間一轉嘅話咧，好難透過即大家嘅説法就係話唔做過係真係唔知點樣去適應。咁所以政府既然係有一個先導計劃嘅話，會唔會係可以全香港地向市民真係派發呢啲嘅？交代去令到大家去真係 run 下點樣做，係啦，等大家適應一下去再迎接呢條法例咧咁樣。 但係政府咧較早之前已經話啦，會係揾一啲嘅政府嘅部門咧或者大廈咧做先行先試，同埋會拍片咧展示俾啲市民知道嘅嘞噃。你覺得咁樣嘅方法都係唔足夠？ 我認為呢個係影響緊700万人嘅，即係全香港市民嘅一條法例嚟嘅。即係我覺得更多嘅全民參與去適應咧，係有助市民去更快接受去適應呢條條例咯。即係大家都唔想墮入法網嘅，會唔會係可以大家可以真係溫過，大家體驗過呢樣嘢，就知道大概點樣行，好過啊大家聽書睇片。定係自己真係落手做過去適應為之好咧，咁樣呢個都係值得局方去深思嘅。 嗯，回收設施方面咧，你覺得其實有邊啲特別？你頭先講到嗰啲嘅即係舊樓啊，附近嗰個回收設施應該點樣要去加強咧？ 嗱、如果真係想講唐樓嘅情況咧，其實真係政府好需要再開多啲針對舊區嘅綠在區區啊呢啲大型嘅回收嘅地方去俾我哋嘅唐樓居民，因為唐樓係冇能力擺多一部機喺度嘅，根本就冇地方，無論係廚餘好回收機都好。咁呢度我就覺得喺舊區嘅情況咧，真係可以政府多啲考慮擺多啲綠在區區。雖然佢而家話覆蓋全香港八成，我覺得有啲嘢可以細化，因為而家我哋留意到，譬如話土瓜灣為例，都有綠在區區，但係個選址未必當然有一個點都有一個選址，但係佢吸範嘅範圍未必係可以做到成個土瓜灣嘅唐樓啊咁嘅情況，可以喺呢啲舊樓唐樓嘅地方咧擺多。批多啲綠在區去營運，咁另外一個咧，我哋都留意到，譬如話係廣播道一帶嘅舊樓，係巨規模啲嘅舊樓咧，其實佢哋發現都好多疑問，佢哋對一啲譬如話 嗱，關浩洋啊，不如咁廚餘問題，我哋一陣間再同你傾啊。 2024年1月29日。孙玉涵高度关注屯门九个月大女婴怀疑被虐案，要求仁爱堂交报告。4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情况严重。陈茂波指在不同环节适当拆墙松绑，把城市经济社会效益发挥至最大。美军驻约旦基地遭无人机袭击，3名美军死亡。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的。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对于垃圾征费这个问题有什么的意见或者看法，都可以继续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在九点钟新闻之前，我们就和九龙城的区议员是九龙城北的关浩洋谈论，继续找他出来。关浩洋你好。 系，陈燕玲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嗱，刚才咧就讲到即系有关于一啲厨余嘅问题啦。咁其实喺九龙城区咧都真系有唔少嘅食肆嘅。咁啊，头先亦都提到啦，就系譬如如果而家嚟讲咧，唔系度度都有啲智能厨余回收桶嘅。咁九龙城区嘅食肆，你睇到喺执行咗垃圾征费之后，你预期个情况会系点咧？究竟有冇啲咩嘅措施可以帮？他们去处理这些厨余问题呢？ 其实我们旧区的餐厅，其实过去食环署都会在他们的、后巷都会摆一些、垃圾桶在这里的。的其实到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合适的时间，在一些、地方是可以摆到厨余机，给到包括了食肆和居民可以去适应这些、即是去处理这些厨余呢？这个都可以是、局方那边考虑的一个方法来的。但是都要解决一个问题的，就是因为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包括了露天又要薄电，其实旧区我就咁睇系冇呢条件嘅，咁所以呢样嘢推行上面都需要局方去多啲考量。正话结束之前都讲过啦，一啲譬如话广播道即系旧嘅大型嘅屋苑，其实佢哋对相关嘅环保条例都希望能够更加普及嘅，即系佢哋都净系觉得绿在区区嘅，直情系佢哋更加喺广播道系冇呢绿在嘅。系啦，咁佢哋都覺得應該係咪可以局方可以更主動地邀請，或者係一啲法團願意舉手，佢哋係更積極咁樣參與，哪怕擺一部廚餘機喺佢哋嘅大型屋苑，或者係擺回收桶，或者係三色回收箱大型嘅，都可以擺到佢哋嘅大型屋苑，等佢哋嘅居民住户都可以即係參與呢個減費咧。佢哋都希望能夠成個嘅環保政策嘅對地區嘅支援咧，能夠更加普及。呢啲都係一啲即係 九區嘅居民而言，包括係所謂嘅基層好，包括係一啲比較環境富裕啲嘅居民咧，喺九區都有普遍嘅問題喺度嘅。 嗱，先講翻頭先提到九龍城食肆嘅問題啦。你自己就話即係過去咧，去政府方面都會喺啲後巷嘅地點咧擺啲大型垃圾桶俾佢哋丟棄嘅。咁嗱，睇到咧就係政府咧會係打算咧由食環處喺一啲三毛大廈附近咧放置一啲660公升嘅大型垃圾桶咧，俾居民咧去到丟棄垃圾嘅。咁但係你又擔唔擔心？因為九龍城或者係土瓜灣區咧，都可能比較多呢一類咁樣嘅三毛大廈啦，而附近咧就有好多食肆啦。咁擔唔擔心即係擺咗依啲嘅大型垃圾桶之後，其實變相可能會成為咗嗰啲嘅食肆去到掟垃圾嘅一啲嘅地方，反而未必能夠真係幫到啲三毛大廈嘅人士咧？ 其實真係避，即係如果真係冇監管嘅話，係真係避免唔到呢個嘅660嘅手提垃圾，即係大型垃圾桶係真，即係好難係針對為住劏房或者係舊樓住户去使用。我哋擺條街度，我基本上行過都我都要等垃，即係等於一個垃圾桶嘅，係啦，暫時垃圾桶變咗大型嘅垃圾桶。究竟係所以就話，如果係咪點樣去用得其所嘅話，局方或者係食環署會唔會即係？真係定時定候先推出嚟，定時定候會推走清，真係俾嗰啲居民係真係抌佢哋喺街區垃圾咧咁樣。咁呢個都即係嗰個佢哋嘅細節要詳，即係真係要詳細公佈。因為如果你話24小時咁擺個606喺街，記住一條街係好多唐樓好多三毛大廈，你擺個夠唔夠咧？你擺得多會唔會阻住咧？係咪會被濫用咧？咁呢啲情況都會比較困擾。 同埋你頭先都講到咧。是关于个智能厨余回收桶啦，你要期望譬如喺九龙城啊或者係广播道啊都可以摆到呢啲嘅设施喺度啦。你哋礼拜五嘅时候有冇同局方反映过？ 我就未有机会举到手问到呢条问题，其实都喺唔同嘅场合都会向局方提出过呢啲意见嘅，係啦。咁我哋都希望局方会唔会喺呢个今次垃圾征费嘅呢个延长两个月嘅期间咧，会唔会都可以同我哋地区包括咗区议会能够多啲合作，可唔可以大家有一个良性嘅互动，可以更好咁样一齐落区。用一切嘅方法去同居民去解說，去一齊去體驗一下呢個垃圾徵費係點樣用，即係點樣居民要點樣適應。我覺得局方都可以加大力度資源去同區議會合作。 我想問，即係問埋就係私人屋苑智能廚餘回收桶試驗計劃咧，其實就有一定嘅一啲嘅規範啦，譬如包括咗個户數要有成1000户嘅屋苑啦，咁另外亦都要有其他嘅措施啦。咁譬如你頭先提到即係廣播道或者係甚至可能九龍城嘅例子，佢哋系唔系合资格去申请呢啲嘅廚回收桶嘅试验计划啦？咁呢个你自己又会点睇？你觉得嗰个资格应该系唔系要降低，或者系降低到去边一个地步先可以帮到你头先所讲嘅呢啲嘅人士咧？ 我覺得佢哋有心做嘅話咧，就唔好真係唔好計較嗰個有幾多五個人數，而係可能嗰個法團有地方有興趣，願意舉手參與咧。我覺得局方都應該要配合支持嘅。我諗要去到呢個情況，先至可以能夠全民參與呢件事。 好，多謝你，關浩洋，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關浩洋咧係九龍城嘅區議員嚟嘅。跟住1872311，有位聽眾張女士咧想發表意見嘅。張女士你好， 你好啊， 你好。 我想问一下咧，你我睇电视咧，你话嗰啲全员胶袋咧，可以装埋买个大嘅，装埋啲胶樽啊、胶盒啊、纸包啊嗰啲垃圾啊，乜都要摆晒落去，咁咪唔可以环保咯？我而家咧嗰啲胶樽嗰时，我系分批掉落去你哋嗰个箱度噶嘛。 唔係，你第二時都可以繼續將呢啲嘅膠樽咧做好一個回收嘅。其實我諗你係咪講緊有啲嘅店鋪咧係可以一袋兩用啊？即係佢買嗰個嘅指定垃圾袋嘅時候咧，亦都將佢成為一個購物袋，係咪？你係講緊呢樣嘢係咪啊？係 唔知道，我睇電視咧，你話買個大嘅袋，我嚟裝埋啲，睇見你咧掉曬啲膠樽啊啲。膠盒啊，乜都掉曬落去，嚟當係垃圾。咁我垃圾有時有啲嘢係垃圾噶嘛，係咪？咁你掉曬出嚟唔使環保啦，連報紙都掉埋落去，咁咪要好大個環保膠袋咯。 咁但係原則上就應該係先鼓勵大家做好個回收嘅，然之後先至將啲真係回收唔到啦，真係垃圾嘅嘢先至丟棄入去嘅 至啱啊，但我睇见你嗰度连胶樽啊、飲品嗰啲胶嘅樽啊、水樽啊，乜都掉晒落个垃圾回收胶桶嗰个回收袋度。咁好似唔係幾合理囉，你咁樣等於冇分咩啫，冇分開佢嘅啫，係咪環保啫。 係好啊，多謝曬啊張女士嘅意見同睇法嘅。咁啊，大家即係對於有冇試過呢啲嘅指定垃圾袋呢，有冇已經買咗返去呢，嘗試過究竟要個垃圾點樣回收法先至可以好好善用你個指定嘅垃圾袋呢，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又或者剛才所講到嘅廚餘問題呢，都可以傾嘅。垃圾徵費呢就會係8月1號實施啦。咁但係呢有另外嘅一個環保嘅政策呢，就會喺4月22號開始執行㗎啦。呢、這個就係講緊呢係分階段呢係落實呢一啲關於即棄膠產品嘅管制啦。咁喺4月22號嘅時候啦，就首先呢會係有即棄膠餐具嘅管制嘅。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嘅即棄塑膠產品啦，亦都已經係可以需要咧禁止銷售同埋唔可以免費供應嘅。咁啊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咧就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嘅副理事長張德榮嘅。張德榮你好，你好，早晨。嗱，張德榮啊，喺4月22號呢個第一階段啦，禁止銷售同埋免費供應嘅產品咧，就包括咗藥房都會有得賣嘅譬如棉花棒啊、膠牙籤啊、食物膠籤啊呢一類嘅。其實我想請問聲，即係你哋藥房業界啊，對於4月22號嘅呢個開始生效嘅呢個管制，知道幾多嘅咧？ 其實就環保署，即係據我所記憶所及咧，就未曾有同我哋商會聯絡嘅，就變咗我哋都係個別會員就喺傳媒方面得知呢樣嘢咯。咁覺得唔係咁理想咯。其實如果佢哋想通知咧，揾我哋商會，我哋旗下有200多間藥房嘅，咁變咗嗰個通知方面個效率會比較好啲。亦都唔會話令到有部分嘅藥房都根本知道邊一啲係禁售嘅產品咯。 但係其實相關嘅法例舊年已經通過咗嘅咯，即係你哋冇留意到係咪？ 比較少留意呢一類嘢嘅，即係其實好多時如果譬如我哋對應嘅藥物辦公室，咁佢有啲乜嘢嘅改變，或者係有啲乜嘢要我哋幫手或者回收啊類嘅，都會有一個通知嘅。咁但係喺環保署今次嘅，因為據我真係記憶所見，未曾有咁樣嘅通知法啦。 即係冇向零售商上面咧做一啲嘅宣傳。你哋嘅前線嘅同事都唔係太知道嘅。4月22號有啲乜嘢係將會禁售係咪？ 係啊，係啊， 咁你留意到啦，即係近日咧有啲報道就話好似多咗人去買啲棉花棒啊、膠牙籤啊，你自己有冇留意到相關嘅狀況？ 買呢類產品係會比較多咗啲，但係未至於係好似大家去搶購，即係好似以往嗰啲口罩啊，突然間要需求咁大咯。咁真係未至於搶購呢樣，仲有得供應嘅， 但係有啲報道就指咧，有啲店鋪咧已經係將呢啲嘅貨品即係賣咗啦，咁甚至係即係暫時缺貨嘅。咁似乎個買嘅人咧都相當之多啊。咁喺你哋普通即係唔係呢啲大型嘅健康用品店啦，即係你哋普通嘅藥房，你哋留意到嘅狀況又係點樣咧？ 其實人是多了，但是真的仍然有供應的，但是現在已經有相關的即替代品出了，即是比如用紙好像那些棉花棒，它是用那些紙的或者是用木的，那其實已經市面上開始有了，很大機會就是說人用慣了用膠棒那類的呢，因為它可能用得比較就手一點，塑膠棒是會有少少彈性的，咁變咗佢用起上嚟咧，就會比較容易一啲。如果係用木棒嗰啲咧，即係太硬咧，根本可能佢哋用唔慣。咁要啲時間去適應咯。 不過你頭先提用紙或者係用木棒呢啲咧，喺市面上嘅供應有幾普遍啊？ 其實都好多工以往嘅製造商都而家轉做紙或者係用木噶啦。 咁其實我諗過多一兩個星期嗰個供應就會好似以往塑膠嗰啲咁樣咁多噶啦。 但是你过往睇咧喺市面上呢啲纸同木造成嘅产品受唔受顾客欢迎咧？ 有部分咧，我谂系比较塑胶嘅会比较好卖啲嘅，系啊，因为一来个价钱会比较平啲啦，二来嗰、那个种类亦都比较多啲。木嗰啲咧，又实在系有时太硬了，变咗佢哋用得唔系咁惯咯， 但系个价格相差几多左右啊？ 如果木制嗰啲咧，就会多大约最都一至两倍嘅价钱噶啦。即系话譬如卖开两蚊嘅，嗰啲可能要卖到五六蚊一包啊，咁样咁上下啦吓。 其实咧，关于呢个嘅禁售啦，咁第一階段咧，就會係頭先所講過啦，就係、是、一啲嘅棉花棒啊，一啲嘅食物膠籤啊、膠牙刷啊。除此之外咧，仲包括埋一啲氧化式可分解嘅塑膠產品啦、啊，一啲嘅雨傘袋啊等等嘅。咁但係咧，如果去到第二階段嘅時候咧，就會係禁止銷售嘅嘢咧就更加多，包括一啲係多環膠圈套啦、台布啊。系同埋牙線棒啊，呢啲都會嘅。咁不過咧，第二階段嘅實施時間咧，就暫時未決定嘅，就取決於咧呢啲嘅種類嘅非塑膠或者可重用嘅替代品係咪普及啦，同埋可負擔。暫定咧係2025年嘅。但係整體來說咧，你覺得其實你哋喺你頭先都講啦，即係環保署就冇就住呢個條例咧，同你哋去即係做一啲嘅解説啊，或者係溝通啦。咁但係實際上即係你們自己對於而家嗰個條例嘅掌握，其實係咪都相當之模糊嘅咧？嚇，譬如而家近日多咗報道嘅時候，你哋自己業界有冇多咗討論係去講就係邊啲係唔俾賣嘅咧？ 的確係我比較模糊一啲嘅，因為始終嚟講冇一個正式嘅通知，有邊啲嘅產品即係有一個列表俾我哋去跟。咁變咗好多時要靠自己去估囉，咁呢個覺得係唔夠理想啦。咁即係我哋都會商會同想搵環保署嗰度呢傾傾，究竟佢係俾到啲咩指引我哋，咁我哋再俾返我哋啲會員藥房呢，大家都會比較清晰一啲嘅。 但你期望環保署可以喺呢方面提供到啲乜嘢嘅資料俾你哋呢？係咪要有個清晰嘅列表呢？ 是啊，清晰列表是最重要的啦，同埋佢譬如嗰个实施日期啊，譬如有啲乜嘢可以豁免啊，我见到因为都系喺传媒或者系嗰方面得知咧，就话如果你系用嚟比药嘅嘢咧，就系、是、受豁免嘅。咁系咪话即系话嗰啲我哋而家小朋友饮嘅药水嗰、那个匙羹啊，嗰啲胶杯啊？或者其他嘅呢一類嘅產品係咪都會被豁免咧？咁我哋都唔係好清楚。 但係成個措施咧就仲有唔夠三個月就會實施啦。我想問，即係如果而家嚟講，你哋仲未知道係點嘅時候咧，到底對於你哋譬如係入貨啊、去貨嗰啲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問題出現啊？ 都會有啲擔心嘅，但係就我諗而家仲有成三個月，我哋啲存貨。如果而家開始就唔再入呢一類產品咧，其實應該係可以燒得到嘅。咁但係，譬如你話而家再補貨嘅話，究竟係補啲乜嘢嘅產品咧？咁要個別去考慮咯。 好多謝晒你，張德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同中国官员星期二将喺北京就打击芬太尼流入美国等问题举行首次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去年十一月喺三藩市会晤时，双方同意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开展禁毒合作。美方希望同中国合作打击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并削减有关贸易融资。 美方官员透露，自从中美元首会晤以来，中方已经关闭一家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美方之后在机场执获相关化学品已经减少。官员又表示，即将举行的会议将由美国司法、国土安全、外交和禁毒官员参与，将重点讨论持续协调以支持具体执法行动。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昨日上午指导了新研发的火箭三31型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并对试射结果表示极大的满意。报道指两枚巡航导弹在东海上空飞行约124分钟，并命中岛屿目标，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影响，亦与地区局势毫无相关。金正恩说，因应当前形势和将来存在的威胁，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保护海上主权，重申海军核武装化是迫切，重申海军核武装化是迫切的时代任务，国家核战略武装力量建设的核心要求。金正恩当日亦都视察了核潜艇建造工作，商讨有关核动力潜艇和其他新型舰船建造工作问题，明确指出相关部门要完成的当前任务和国家对策方案，并就执行途径作了重要结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正在法国巴黎举行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协议的谈判首轮会议具有建设性，但是双方立场仍然有重大分歧。声明说，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巴尔内亚、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巴恩斯、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和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曼勒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将在本星期继续开会进行讨论。这次谈判由美国主导，由于哈马斯和以色列拒绝面对面谈判，因此埃及和卡塔尔方面事先和哈马斯进行沟通，两国代表再前往巴黎和以色列进行谈判。之前有报道指，以色列曾经向哈马斯提出最长停火两个月，以换取哈马斯释放全部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而哈马斯拒绝在商定全面停火前推进临时停火谈判。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涉嫌受贿案，上午在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央视新闻报道，据了解，今明两日将有五名涉及足坛系列反腐案的被告出庭受审。检察机关早前指控陈戌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和暖及潮湿，日间天色明朗。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89点，升237点，总成交金额7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75点，升1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86.6，升3.8；药明生物25.4，升8.5。香港交易所248.4，升4.4；阿里巴巴72.95，升2.05；中国平安34.8，升1.05；友邦保险65.15，升2；药明康德64.7，升1；中国海洋石油14.98，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16，日元148.06。瑞士法郎0.864，加元1.345，人民币7.178，英镑兑美元1.271，欧元兑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5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6038点，升287点。港金报18840蚊，比上日收市升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23.83美元，卖出2024.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落启长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依家唯一行车线啦封闭紧噶，龙尾非常之长噶，下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蝴蝶谷道。咁再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落翻启长道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依家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蝴蝶谷道。咁市民请留意九巴途经伟业街天桥的服务会受到影响，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另外还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是有坏车的，现在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坏车，现在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在东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车多，依家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新界区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车多，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九龙坑。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呢都系车多㗎，依家龙尾呢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蓝地石矿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下，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快线呢系有交通意外㗎，咁依家龙尾呢就排到去加士居道近住女童军总会。咁重复多次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呢就有少少长下排到去加士居道跟住女童军总会，咁驾驶人士咧经过要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话白术并非自己喜欢嘅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呢段感情仲有冇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2024年1月29日，孙玉涵高度关注屯门九个月大女婴怀疑被虐案，要求仁爱堂交报告。四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情况严重。陈茂波指在不同环节适当拆墙松绑，把城市经济社会效益发挥至最大。美军驻约旦基地遭无人机袭击，三名美军死亡。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嘅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又知唔知道咧？4月22日啊，将会有第一阶段嘅关于咧走数嘅规定会执行嘅咧，包括咗就系管制即弃嘅交餐具啦，同埋咧其他嘅塑胶产品包括咗譬如头先所提到嘅一啲嘅食物胶签啊，或者系胶牙签等等嘅。电话号码18723-1，可以打电话嚟啦，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电话旁边咧，请嚟稻苗饮食专业学会嘅会长咧，徐文伟。徐文伟你好，早晨。 早晨啊，主持你好。 系啊，首先想问翻咧，餐饮业界普遍嚟讲咧，知唔知道四月廿二号就唔可以再用啲即弃嘅胶餐具，包括咗系发泡胶嘅餐具啦，或者一啲系胶刀啊、胶叉啊、胶羹啊、胶饮管啊等等咁样嘅。 啊，业界咧就普遍或者大多数咧都知道四月二十二号咧法例生效咧，我哋有七款九項嘅塑膠產品咧，外賣嘅產品咧係唔可以提供俾客人同使用嘅。咁其實第一類咧，我先逐間拆拆解先啦。第一類講緊發泡膠嘅朋友咧，其實業界咧已經係好少用噶啦。即係我哋業界以前就叫做水蟲盒啦，即係啲發泡膠，其實好少好少用嘅。咁至於嗰啲外賣嘅刀叉嘅飲桶咧，就依個影響會大啲，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而家飲凍飲都係習慣嚟講，都係有支飲桶啦。無論係堂食同外賣，同埋外賣嘅刀叉咧，都係以塑膠為主啦。小部分係用緊一啲可降解嘅物料啦，例如係蔗渣、粟米粒等等啦。咁至於後者最大影響咧，就係一個外賣嘅飯盒連蓋同埋飲品杯連蓋啦。因為始終塑膠物料咧，我哋作為餐飲啦，或者中式嘅餐飲啦，或者快餐嘅餐飲咧，膠嘅物料咧係比較密實一啲，可以唔會漏到啲飲品啊或者汁水出嚟嘅。咁改用其他物料代替咧，都可能會有機會咧攞外賣嘅時間咧，會令到一啲嘅汁水會倒瀉或者滲漏嘅。咁呢個就會影響比較大一啲。但普遍業界都是知道，環保署都很好啦，在較早時間咧都做了一個白名單啦，俾一些合資格的登記商供應商去登記他哋提供嗰個物料是符合法例的要求，又好讓我哋業界咧可以在呢個供應商的名單裏面咧可以去揀取同埋揀啲適合嘅供應商，因為普遍業界嚟講咧，我哋好多嘅餐飲食肆咧都係叫做中小微企啦，佔得絕大部分啦。佢哋冇呢個知識或者冇一個能力啊，去辨認咧嗰個外賣物料是否咧符合法例要求。即係舉個例，現在市場有啲叫做紙杯、紙盒咁啦，但係裡面內裏咧可能有個膠嘅物料，即係我哋叫 coating 咧，去令到嗰啲水啊汁水咧唔會滲落，即係令到嗰個杯或者個碗啊好易溶啊或者軟化。咁其實裡面有 coating 咧都未必符合法例要求嘅。咁其實我哋業界有好多中小企都唔識分。咁如果有咗呢個白名單咧，好讓我哋啲中小微企咧都可以咧根據呢個白名單咧去選取佢哋嘅合資格或者合法嘅物料咯。 系，如果听你咁讲咧，似乎就系、是所有嘅一啲胶嘅餐具或者胶嘅物料咧，都系市场上系有一啲其他替代品供应到嘅，系咪啊？ 系有嘅，即系唔会话法例嚟嘅时候咧，就唔会提供一啲嘅冇，即系唔会有冇咗冻饮啊，冇咗一啲有汤有汁水有汤粉面饭嗰啲唔会冇得卖，系唔会嘅。 但系价钱上面咧？價錢上面同而家嘅餐具嘅相差會係幾多 啊？哇！由於我哋傳統塑膠物料咧，係講緊係幾毫子啊，或者一蚊以下嘅成本啦。咁轉咗代替呢啲合資格物料咧，可能要翻幾倍，有機會係兩蚊啊、三蚊、四蚊。咁、那個百分比係相當之大嘅。咁希望咧就當大家越嚟越用，即係個量多嘅時候咧，供應商可以隨之咧就是降翻啲價，或者生產一啲更環保、更便宜嘅物料，讓我哋業界可以選用啦。 咁你估計咧，頭先你講嗰啲相差嘅價錢差距，無論兩蚊、三蚊、四蚊也好，業界嘅做法係咪會全數轉嫁俾啲顧客咧？ 全數就一定轉嫁唔到啦。如果全數轉嫁咧，都會變成咧個好奇怪現象。舉例，可能你會堂食有一個餐係50蚊，但你外賣咧可能會變成55蚊，即係會多咗5蚊係一個外賣用料物料嘅成本咯。咁但係而家見到普遍咧市場咧都有好多嘅同業咧 外賣係要加1蚊2蚊啊，或者要攞翻成本。有啲咧就如果你要提取一啲外賣用嘅餐具咧，就要加翻2蚊3蚊啊。咁其實就主要個目的都唔係想話要收翻閒錢啊，希望啲客人咧都係減少用一啲外賣餐具，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多時我哋買外賣翻到公司或者翻到屋企咧，其實都會有自己可以循環再用嘅餐具。餐廳提供嘅餐具咧，其實都係放埋一邊啊，或者放到成個櫃桶都係，咁要不必要嘅浪費啊。 嗯，虽则咧话个法例喺4月22号先至实行噶啦，咁但系譬如用呢啲替代产品咧，你估计系咪应该啲食肆会早啲阶段就已经会系引入噶咧？ 而家其實我哋都業界嚟講咧，都好多同業咧都密羅緊股噶啦。如果計到數、計到成本又符合法例要求咧，都會提早做嘅。咁即係唔會等到法例拆到埋嚟，我哋先做。有啲再早啲，譬如有啲比較規模大啲嘅企業咧，其實一早已經做緊佢哋嘅環保嘅物料啦，未必係符合法例嘅，可能佢就基於佢嘅企業自身嘅使命啊，對地球嘅使命做環保嘅工作咯。 嗯，你估計即係幾時開始啲食肆會陸續轉咗呢啲嘅替代產品啊？ 我諗最快都要農曆年後嘅一個月啦，因為農曆年咧始終都係我哋飲食業傳統嘅旺季啦。但係今年嘅農曆年可能有機會都係受呢個北上消費外遊嘅影響咧，都未必會旺。咁但係大家都希望都係農曆年後去處理啦。咁啊，同啲供應商或者一啲提供產品嘅生產商咧，都可以咧大家可以有個更好嘅協調，更好嘅價錢咧，服務到我哋業界，我哋有服務到市民咯。 嗱，除咗禁止係向外賣嘅顧客咧提供頭先所提到嘅一啲嘅膠餐具啊，其實喺堂食入邊咧，亦都係唔可以提供嘅。咁你頭先都講到啦，就係呢啲替代產品咧個價格終究會比較貴啦。咁對於啲堂食嘅顧客，你哋又會點樣去應對咧？會唔會用翻多一啲咧係可以回收重用或者係可以清洗嘅餐具咧？ 舉一個例，即係最簡單，大家以理解，譬如飲桶，我哋凍飲飲桶啊，慣性都係塑膠啦。咁我哋嚟緊法例實施之後咧，堂食咧都唔可以提供個塑膠飲桶噶嘛。咁其實我哋業界有一輪咧都試過提供一啲嘅紙嘅飲桶啊，或者通心粉做即係麵粉嗰啲飲桶啊。咁其實個效果或者個客人對一個嘅物料咧都唔係好滿意嘅。咁但係你個凍飲如果冇飲桶咧，亦係好奇怪啦，大家會覺得。咁但係如果我哋要替代一啲新款嘅產品咧，都係個成本都會提升。咁所以我哋業界都喺度同啲供應商喺度傾緊，會唔會有啲新嘅物料啊，亦可以即係讓客人可以習慣，又可以符合環保，又可以符合法例啊。咁至於嗰啲飲桶係唔係要加翻個成本咧？其實飲桶咧就同塑膠飲桶同紙飲桶咧爭嘅成本咧就唔係爭好遠，係主要咧係客人接唔接受咯。 好啊，多謝曬你，徐文偉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徐文偉咧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會長嚟嘅，1872311，我哋咧可以聽聽咧一啲聽眾嘅睇法啊。有楊小姐喺度，楊小姐你好。 早晨啊，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其实咧，我系赞成咧，就系减少派或者系直情唔派呢啲胶叉啊、胶刀啊呢啲餐具。但我想讲一讲咧，一啲嘅胶牙签啊。咁其实咧，有好多需要使用胶牙签嘅使用者咧，佢都系一啲可能系牙签唔齐啊，或者系唔想整大啲牙缝啊，因为木牙签咧会挑大咗啲牙缝嘅。咁喺牙齿清洁护理嗰度咧，如果牙齿唔齐一啲用。到膠牙籤咧，佢的而且確係有個柔軟度同埋好幼細咧，係可以清潔得到，亦都可以咧幫助到啲使用者咧，唔會有咁多牙患嘅機會咯。咁如果係一刀切咧，連呢個膠牙籤佢嗰個優質嘅特性都冇埋咧，咁可能令到好多人咧，佢護理牙齒嗰度咧，會有啲做得唔係咁理想咧，就增加將來個牙醫嗰、那個醫療嘅壓力。咁最後我想講就係話，有好多即係連鎖店賣嘅啲膠牙籤咧。 佢亦都好清楚标明咧有50% 咧系再生塑料制成嘅。咁其实呢度都尽量系配合环保。咁我觉得如果系冇咗呢一个产品咧，要逼我哋市民咧系用木牙签咧，嗰、那个粗度同埋个柔软度系照顾唔到我哋啲牙齿唔齐，或者系牙缝唔想系越挑越。越疏的情況咯， 係 希望政府可以聽到我哋呢一方面使用者嗰個訴求，可以真係考慮一下保持翻呢一個50% 再生塑料製成嘅膠牙籤，可以繼續有得售賣咯。 好多謝曬楊小姐嘅電話嘅。 聲影穿梭香港公共廣播95年， 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為慶祝香港公共廣播踏入95年，香港電台舉辦聲影穿梭香港公共廣播95年展覽。 從1928年嘅聲音廣播開始，透過重塑錄音室、經典節目場景、珍貴文物，細說香港電台嘅發展旅程。 仲透過互動裝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帶領觀眾穿梭聲影世界。 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 免費入場，約定你啦！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屯门一个9个月大的女婴就被发现在上个星期五就被发现是脑后有血块，怀疑曾受不恰当的对待。现在她还在屯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关于这件事件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呢？电话旁边请来社福界的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狄志远。 早晨。 根据警方的说法，她就说是经初步调查之后，发现女婴早前曾交了给一个33岁的社区保姆照顾，相信曾被不恰当对待。而警方上个星期六在屯门区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拘捕涉事的保姆，现在正是调查跟进当中的。事件就涉及到社区保姆，社区保姆过去来讲成日都是说即是一个半义公式的。其实你怎么看现在社区保姆在今次入面所凸显的一些问题，特别在个训练方面，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检讨的 呢？当然事件就令人震惊啦，就也都反映到这个制度呢是不是可以更加完善一些呢？正如之前说呢，这个社区保姆的概念是一个义工式的模式的，譬如说招募一些社区上有心嘅人啦，希望幫下社區有啲有困難嘅家庭啊，照顧小朋友啊咁。咁而佢哋嘅對待咧，佢嘅回報咧，都係講緊象徵式嘅20蚊啊、30蚊啊，或者係施政報告話調整咗咧，都係50-60蚊嘅一個鐘頭嘅一個回報。咁所以成件事嘅構想咧，都係一個有心人為社區做啲義工服務咁。咁但係事件發生之後咧，都我哋值得反思一下咧，因為而家我所觀察到咧，而家啲家庭問題係複雜咗，咁小朋友照顧咧，亦都係即係有方面都要睇，都即係難度係大咗嘅。咁所以話有心人如果佢唔能夠有足夠嘅裝備咧，係咪會大家會更加運作起上嚟有困難咧？咁所以我哋都認為而家喺嗰個嘅訓練方面咧，係咪可以做得嚴謹啲？所以我都建議咧，社會處咧成立一個專家小組咧。制定一系列嘅課程根據唔同兒童嘅年齡階段咧，係有啲課程咧係俾我哋啲社區保姆。咁個內容應該包括話小朋友成長嘅過程啦，嗰、那個行為個管理啦，情緒嘅輔導啦，或者家庭之間嗰個摩擦點樣去溝通啦，咁危機嘅應變係點做啦，亦都係涉及到而家好多保護兒童嘅法例啊、守則都出咗嚟咧。咁啲保姆都能夠認識下咧，會好啲。咁我相信有個比較嚴謹啲或者有深度啲嘅訓練係必須。一來咧對個保護兒童有幫助，其實對個保姆都有好處㗎，因為佢更加有信心咧做好嘅工作同埋做好個服務。 係嗱，而家咧成個嘅社區保姆嘅計劃咧，就係交俾唔同嘅營辦機構去處理啦。你剛才都講咗，即係強調咗個訓練咧係應該要嚴謹啲啦，咁同埋深度一啲啦。其實據你所知，而家個訓練或者係個培訓上面係咪有一啲嘅問題存在咧？ 我相信而家大家因為當佢係義工咁啦，就係要求可能就唔同一個專業人士嗰個要求。咁所以個訓練咧係，據我所知有啲機構都係2個鐘頭啊、3個鐘頭。 最多是或者是五個鐘頭啊咁樣。咁呢個嘅時數嚟講咧，就談不上訓練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個簡介啦，話等佢知道下個服務嘅性質啊，同內部溝通係點啊，有咩困難時候點樣去對應，同埋點樣聯絡啊咁樣。咁頭先我講嘅包括行為啊、情緒啊、家庭關係啊、危機管理咧，我相信唔係話用幾個鐘頭就係、是、處理得到。咁經一事反一事啦，喺呢方面其實社會處係咪可以？即係盡快去做好一個培訓嘅空間，提供一啲資助俾啲機構咧，係做好一個培訓。正如我頭先強調就話，唔係就係單單去嗰個保姆嘅要求，其實呢方面嘅要求咧，係對小朋友、對家庭同埋對保姆本身嚟講咧，都係好處。我亦都相信咧，雖然出發點都係用愛心啦，咁如果啲有心嘅人得到多啲裝備嚟講，我相信佢都想自己做得更好。 但另外你自己睇翻咧，喺今次事件当中咧，会唔会都涉及到当初嗰啲机构点样去评估边啲先至系叫做合适人士呢一个嘅问题咧？ 因为咧我哋睇翻啲招募咧，其实好强调就系有心服务个社会，咁呢方面系冇问题嘅，因为社会上都好多有心人，譬如关爱队啊，好多人做义工啊咁，但系因为咧。照顧兒童咧，唔係單單就有愛心就做好件事嘅。咁好多知識啊、技巧啊，甚至態度都要裝備啲保姆咯。咁我覺得而家喺日後嘅招募裏面咧，我都建議社會處咧做多啲比較好啲嘅指引咧嚇，喺個招募嗰方面咧有咩要求啦，甚至經過一個訓練之後咧都有簡單嘅評核等就令到佢哋覺得有信心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持續嗰種嘅培訓同埋嗰個嘅速度啊，因為每日發生嘅事情都可能有新嘅經驗，咁我哋嘅機構嘅督導可以每日都了解下佢嘅情況啊，從而提供一啲更好嘅支援。咁對小朋友保護咧，就喺一個系統之下咧，得到好嘅照顧咧，我相信就比較理想啲。咁所以喺指引方面，社會處都應該諗下點樣可以更有系統啲，同埋咁有步驟上、程序上咧。是有一種嘅比較嚴謹啲嘅要求咧，咁係確保個安全性同埋小朋友得到恰當嘅照顧。 你覺得過去社署喺推行呢個計劃嘅時候咧，所俾到嘅一啲嘅監管，乃至到係配套咧，係咪有所不足啊？ 我相信係有好多改善嘅地方嘅。第一就係、是可唔可以重新制定一個指引啦？咁呢方面咧，對機構都有一定嘅幫助。咁培訓頭先我講咗啦，咁喺督導嘅要求咧，好似我舉個例子，上一次。兒童院出現咗事情啦，咁政府都重新檢視嗰個監察嘅機制啊，內部同埋外邊嘅監察啦。咁呢方面我哋都可以最單獨都睇睇有咩可以進一步做到好啲。咁再加上如果係話我哋走向一個半專業嘅形式，要求多咗，無論督導啊、培訓啊、支援都多咗嘅時候咧，咁我哋社會處會唔會可以？提供多啲嘅支援啦，無論係人力啊、專業意見啊，或者係資源上，咁都希望政府就唔好再繼續再減我哋福利嘅開支啦，咁令到我哋有更充足嘅資源咧做我哋服務咯。 你頭先都講到有關於係咪成個社區保姆計劃要專業化嘅問題啦。咁如果根據翻咧喺政府較早之前嘅公佈咧，其實未來嘅社區保姆佢哋嘅每個月咧嗰、那個每個鐘頭嘅得到嘅獎勵金咧係會增加翻嘅。你覺得咧呢度會唔會個金額咧需要再進一步去調升咧？ 我覺得應該，因為我哋唔係咧同大家又講錢啊，因為其實個精神都係好嘅，都係一啲有心人咧幫個社區，咁但係都係相對對等一啲啦，因為而家你講緊調整咗都係講緊50蚊、60蚊一個鐘頭嘅啫，咁呢個唔係話我想賺你50蚊、60蚊就嚟做呢樣個，我諗呢個就唔係我哋上一個出發點啊，有心人，但係一個合理嘅對待咧，咁係一個好嘅。咁我建議咧參考一下，即係寄養家庭。咁寄養家庭我哋都有嘅獎金俾佢哋嘅。咁我哋可以以嗰為一個標準嚟參考，咁就調節一下。咁呢個我諗社會只可以做呢、這個。咁就喺度社會即係俾即係有啲參與保姆嘅義工咧、都覺得社會上咧都認同佢哋，都尊重佢哋咯。 好啊，多谢晒你，狄志远倾到呢一度。狄志远系社福界嘅立法会议员嘅，我哋都曾经咧系向社署查询啦，社署亦都话咧系因应今年第四季会增加计划嘅服务名额啦、奖励金嘅调整啦，咁社署咧会统一同埋加强社区保姆提供嘅训练内容嘅。